去，今天有一个哈，就是现在大家应该在不管是在车里还是在家里听我们节目看我们节目的人都会看到，哎，我们其实今天穿的应该是符合这个季节的衣服的。 对啊， 都是毛衣嘛。 对啊，明天都已经叫什么立冬了吧， 立冬了， 我们都穿了毛衣。但是大家知道吗，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有33度、 嗯、 真的是热到想哭。 我数了一下有15个大灯照的所以说今天啊，我觉得今天就是跟我们的温度一样，我们都要嗨一嗨。 嗯， 今天啊，我们这个歌手啊请来的这个嘉宾呢，是一个话不太多的一个小伙子，一个小鲜肉。但是呢，我今天要跟曼宁尝试一下，让他的今天话变多起来。 哇， 好不好？ 就是变得和这个直播间一样热是吗？ 和咱俩一样话痨。 好， 好吗？来，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邵莹给大家打个招呼。邵莹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叫邵莹，今年20岁，来自河南。 嗯。 邵莹果然啊话很少啊、 哎、 用了大概不到20个字，然后就简单的介绍完了这个不到20岁的自己。 嗯，你现在是在读书吗？还在？ 嗯，已经不读了。 他已经开始在 开始自己的歌手的， 对，是不是这个出名要趁早啊，人家就很早。 咱们俩显然有点晚 啊。那你说你自己别带上我啊。 曼宁这句话你的鼻子会变长哦。好，你现在就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个歌唱的天赋，或者还有以及什么时候被发掘了，就是有当歌手的这个潜质的？ 因为一直都比较喜欢唱歌嘛、 嗯、 因为这些年刚出来的话也没有接触过太多的音乐， 嗯， 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在家也平时也自己唱歌 啊， 也自己唱歌，对的、 啊、 然后前2年吧就是开始就是从事这个专业这方面。 2年前。 对对对。 嗯。 哦，以前是业余是唱。 两年 之前呢发现自己确实哎有天赋，确实很喜欢。 对对， 然后就开启。 因为朋友的话就是听我唱歌还可以吧，觉得就是也比较喜欢。 嗯、 所以说推荐嘛，就是跟我提一些意见嘛、 嗯、 就是让我去做歌手这方面。 哇，其实他虽然说哈接触了音乐2年，在之前他算业余、 嗯、 但是之前他在体育方面算专业哦。 哟，这个成绩可是有点耀眼、 啊、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嗯，我从事体育的话是六年体育，然后从小学开始上，一直上到初中。 嗯， 然后来 哪一种体育项目？ 嗯，我是长跑田径，还有自行车。 哇， 对， 那身体素质一定是棒棒的，是吧？ 还好吧，因为 肺活量肯定是没问题了。 对对对，因为受之前的原因嘛，就是现在的话也是有一些运动，对， 嗯， 就是比较喜欢运动。 那唱歌起来是不是可以这个不换气儿？你从头唱到尾，我就一口气儿，厉不厉害？ 那不能，那不能。 哎，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先声夺人啊，始终。就是没法开启的原因，因为主持人太好奇了。还有一个问题， 主持人问题多、 就是、我们都觉得哈，就是运动型的人就是比较外向比较开朗，但是你却自我介绍是一个内向话很少的人，你觉得这两者之间就是在你身上，你觉得你的朋友觉得矛盾冲突不？ 嗯，没有，因为我在我朋友面前的话就是显得比较活泼一点，你知道吗、 啊、 因为话也比较多、 嗯、 因为在一个陌生的情况下我就是比较内向嘛，就是话比较少。 嗯，其实我觉得，其实邵莹现在的话已经开始变多了。 对，比我们刚才在外面还是多了 一些。对、 嗯，那么其实我们更想听邵莹唱歌怎么样吧？ 对，相信听完歌之后，这个话会更多，大家好好期待一下。 哎、 先声夺人送给大家。 我只想唱歌给你。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好的，先声夺人马上就要送到了。今天我们的邵莹啊，虽然说话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是一个运动型，包括运动技能是满满的一个新人。 对，话不多，但是歌唱的不错。 对，今天的第一首歌要给我们送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邵莹， 嗯，像我这样人，毛不易的。 哇哦，毛不易最近的 创作 的歌曲 特别 火，很火。 对，我们很多嘉宾都选择了推荐或者是唱他的歌。 是，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邵莹会进行怎样的版本的翻唱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期待一下。像我这样的人送给大家。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像我这样庸俗的人，从不喜欢装深沉，怎么偶尔听到老歌时忽然也慌了神？像我这样懦弱的人，凡事都要留几分，怎么从为了谁想过奋不顾身？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像我这样孤独的人，像我这样傻的人，像我这样不堪平凡的人，世上还有多少人？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会不会有人心疼？ 好的，第一首歌曲， 谢谢少莹。 是的，我觉得第一首歌曲我听到少莹的声音啊，就是那种不加太多雕饰的那种，比较的纯净的， 对、 啊、 就是认认真真的我们来唱歌。 是，我觉得第一首歌我们没有听到太多的技巧，就是感觉一个年轻人对于音乐的喜欢那种执着。 对，在我们这个火星平台上啊，已经有好多小朋友送上礼物了哈，来， 今天都变成小朋友了吗？ 对对对，就是小给小朋友打 call 呢，当然就是小朋友了。 我们俩就是老朋友。 我不是，你是。这个兰儿啊，还有下决心想你这帅哥这名字哈、嗯，还有这个爱笑的眼睛，楼下是无味，都送上了小火星以及棉花糖，谢谢你们。 嗯，看来大家的礼物今天刷得非常的勤奋哈， 嗯， 希望接下来的魔音秀，我们今天的少莹会继续推荐他的音乐的好故事和音乐的一些经历。接下来我们好好的期待一下先声夺人，少莹会给大家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精彩？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 嗯，今天大家已经我们说过在火星直播上大家非常的 非常热闹， 非常的踊跃、 嗯、 对，一直在送着小礼物。看来今天我们少莹确实一首歌的时间已经征服了很多人的耳朵。 对，所以现在那个我们在火星平台上就跟我们直播间一样热了是吗？快一样热了是吧？ 早起来吧。 嗯， 虽然说今天少莹她先说了我话不多，我有点内向，但是今天相信你会逐渐被我们的热情所打动，好不好？ 是吗少莹？快点说是。 不说是大家都该反抗了。哎，第一首歌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其实这首歌有点沧桑，我听。 对对对，因为这首歌我感觉就是因为毛不易本身经历的比较多，你知道吗？ 嗯， 就是他是可能是有一个有故事的人。 嗯， 就是其实每个歌手都是就像他一样，你知道吗？每个人歌手都是有故事的人，所以说每个成功的歌手创作出来一首歌的话， 有很多内涵在里面。 对对对 对, 对、 嗯， 就是像他一样，特别有内涵。 啊、哦，你是想找他当做一个代表，一个典型，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唱他的歌，从而表达所有歌手的心声吧。 因为之前也不太知道毛不易这个人，但是、 嗯、 自从看他节目之后，他唱完这首歌之后，就感觉就是 一定要向他多多学习。 哇， 嗯，这是一个年轻人，包括创作俱佳的一个歌手的代表了，是不是？ 对， 啊，看来，这首歌你是有体会，而且觉得以他为榜样的一个人的存在哈。 嗯， 其实我之前看到过一句话说，老不听这个李宗盛啊，就是失恋了之后不听这个陈奕迅等等，有一些说法。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心中吧，都有一个心中默默珍藏的像宝贝一样的一首歌，或者说一位歌手哈。你心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歌手或者是一个人，就是在你心中是一个宝藏一样的人存在？ 嗯，我比较喜欢林俊杰。 嗯， 哇， 对，这些。 李俊杰难道不是我们这个年代才听的吗？ 没有没有，咱们是一个时代 啊。是的是的，我也是这么觉得。 说咱们俩老，哪儿老了？ 没看出来吗？ 你为什么喜欢这句？我觉得你的风格，其实你声音偏沉偏厚，他的声音是比较灵然后比较高的。 对对，因为我听他的歌吧，听从小就喜欢他的歌。 嗯， 就是他唱歌都有自己的味道，你知道吗？别人是模仿不来的。 是， 对， 有风格的歌 手，对对对，特别有风格。 所以说你去唱他的歌，你不会去刻意的模仿，而是去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 嗯，对对，我唱歌的话，我一般就是不太喜欢用别人的就是方式去唱他的歌。 哎，你能现场来两句吗？最喜欢 JJ 的一首歌。 嗯， 一千年以后。 现场出难题。 我想想啊， 啊，这歌词得好好的想一下。 对。 看来咱们就是即兴的哈， 我们那个时候听的也就是什么江南啊、曹操啊、一千年以后啊，对，背对背拥抱这些。 我就是比较喜欢他最近参那个节目，然后就是有一首 翻唱的歌曲吗？ 对，爱要怎么说出口？ 哎，你来点，你要不要就唱一下他偶像翻唱过的偶像的歌曲，好不好？致敬一下啊。 嗯，那我现在现场两两句吧。 哎，这是汗出的呀，一看就是现出的难题。 是我们直播间热。 来，大少爷。 爱要怎么说出口？我的心里好难受。如果能向你拥有，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 哎，不错，是即兴来的哈，就即兴来的。我觉得唱到这样， 感觉还蛮好的， 已经很佩服了我。嗯，那今天你给我们推荐的歌曲是不是 JJ 的歌？ 嗯，不是，是张磊的歌。 张磊的歌， 对对。 啊，这首歌是什么的？ 嗯， 我看到是上面写的是"人生是一次热血的流浪"， 是 这首歌吗？ 哎， 对对， 这首歌名字确实有点长啊。 对， 但是估计咱们一会儿来听一下你推荐的理由，咱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来自于张磊的 《 人生是一次热血的流浪》。 记在地图上的远方，到达前只靠想象。我只带了简单的行囊，却怀揣热血的心脏。我将穿越最远的边疆，让人生印在脸上。趟几条河，翻几座山岗，看命运掏出了霞光。看见火红的夕阳消失在某个地方，就算孤独的向往，孤独是无形的驯养。给我新鲜的异象，离别也给我感伤。怕是永恒的时光，路过喧嚣和荒凉。那是流浪者的光芒，来得及流浪就流浪，别久久遗憾又彷徨。有愿望就流浪，有信仰就绽放。 依然是一首有点沧桑的歌曲。我们这首歌，反正我刚才跟曼宁觉得旋律好听，但是我们俩是第一次听到。 对，为什么？你是从哪里听到这首歌的呢？ 我是看朋友一个发的那个旅行那个东西， 哦， 然后他配音是这个 这个歌曲， 就是关于旅行的一部影片，小、小片儿是吗？ 对对对，他拍摄的，对。 那哦，这个歌名还挺适合的， 人 生 是 一次 热 血的 流浪。 对 对, 对，因为我也想过，就是要去出去，就是流浪一次嘛，就是一台自行车，然后一简单的行囊，然后就出去。 哇， 因为 实现挺难的。 最近还是不要了，因为天气有点冷。 因为本身的话就是旅行嘛，一定要有要有意义才行，对不对？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 那你想流浪，你想去哪？ 我想去大理。 大理。 对，或者是西藏。 我是去过大理的，我是觉得那个地方。 骑自行车去的吗？ 没有。我很后悔的就是没有在大理，就是沿着那个洱海骑着自行车。 我骑了。 对，我没有骑，所以很遗憾嘛。对，我觉得可以，就是每个人都心中有一个稍微感觉有点触不可及，稍微有点遥远的一个理想。我觉得其实我也想过说，哪天能不能自己背上行囊，就自己出发，一个人去进入一段人生的旅程。 对，嗯，我觉得一个歌手的话，如果创作的话，一定要有经历才行。 嗯， 我觉得我也应该有一场经历了。 然后就激发了自己创作的源泉， 很快就有一场经历了。 大家好好听一听， 我们看到，对，这第二首歌呢，这个少云要推荐的其实就是他原创的歌曲。 哎，没错， 哎，叫做《早该如此》。我们特别好奇，就是少云是怎么创作的这首歌？也没有流浪是吧？那个时候， 那时候也没有流浪。 我们先来听一下，然后再来讲其中的故事。 从那天开始，我们之间少了当初的坚持，说过那些话无声的消失，如今想来多了些讽刺，最后还是回到最初的样子，只是换了一种陌生的方式。如果爱只剩下一个字，会是谁的名字？放在心里的位置，变成祭奠的名词。也许是你有一点无趣，还是我太放肆，爱情注定早该如此。的消失，如今想来多了些讽刺，最后还是回到最初的样子，只是换了一种陌生的方式。剩下一个字，会是谁的名字？放在心里的位置，变成祭奠的名词。也许是你有一点无趣，还是我太放肆？爱情注定早该如此。如果爱只剩下一个字，会是谁的名字？放在心里的委屈，变成祭奠的名词。也许是你有一点无趣，还是我太放肆？爱情注定早该如此，爱情 注定早该如此。 哇，现场演唱还是很不错哦。 嗯，看来自己的歌的确唱的要更有范儿， 更拿手。 对对对， 因为之前其实少莹一直在说有精力的歌声在他看来才是有魅力的声音。 对 对 对， 嗯，其实这首歌应该是出自于你的自身的经历。 对，有自身的经历，但是是前几年发生的经历。对 啊， 最近的话因为工作也比较忙嘛，所以说就没有时间去创作。 哇，所以想要再出发，想要流浪一次，寻找一些创作的灵感。 对对对， 怎么了？为什么你在笑我？ 没有，我觉得就是突然觉得今天咱们演播室好可爱啊。 为什么？我觉得你们好奇怪。 今天脑洞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好可爱，一说流浪就感觉很可爱啊。 然后在这个火星直播上面呢，我们的老朋友清新 boy 嘉禾万事兴都送上了小火星，然后丫丫家的芳姐也送上了小礼物，然后她说哇很棒哎，你的声音很好 哎， 哇， 其实我 她还说动心了，你可是一位小男生啊，清新 boy 你怎么可以动心？ 是歌声打动了你吗？ 有可能啊。 是，你看刚才这首歌，我其实还有一个反差萌，觉得就是他的声音啊，就是少莹本身的声音感觉有点就是厚重嘛，就感觉跟他本年纪不太相符。有没有人觉得就是你的声音会比本身的年龄 比较沧桑，感觉比较厚重？ 20岁哎。 对， 嗯，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最近几年吧，就是变化特别大，之前的话没有这种感觉。 是声音的变化很大， 声音的变化， 声音变化大。 对，其实外表的话变化也挺大的。 你觉得怎么变了呢？ 就是感觉比较老了。 万一他说出来我逆生长了，我就气死了。 没有没有，他说他就是他变老了，但这句话就是我们俩听来是不太高兴的 啊。是，我们今天聊了一首，终于听到了，今天是少莹自己写的一首歌。那最近有没有说想要创作的这种欲望或想法？ 有。 嗯，给人介绍一下。 因为我比较喜欢听那种伤心的两个歌，悲伤 的， 对对， 听出来的。 对，因为那首歌的话，就是听起来很有故事， 更是你的 style， 是不是？ 对，很有故事，我比较喜欢有故事的人。所以说创作的话，我首先先去经历一场旅行吧，然后再创作。 其实我发现少莹很喜欢这种创作型的歌手，你看他后面要推荐的这个 MV 是 李 荣浩的模特，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呢？ 因为我比较喜欢模特， 这个， 因为我对喜欢这个行业，因为我现在也在做模特嘛。 哇， 对对对， 他，你的身高是多高？我刚才没认。 净身高是1.84米。 1.84米，你又是做，又就是练过运动，又做过体育，身材肯定很不错。而且就觉得，哎呀，真的哈，这首歌 你是不是很羡慕人家？ 是啊， 没有没有，因为我小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上一年级到三年级是坐第一排，然后我从三年级开始上体校，后来就 逆袭了是吗？ 逆袭了，真是逆袭了，就是我长得比一般人都快的特别多。 我们现在运动还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来不及。我们还是先听一下这种模特，继续刺激刺激咱们俩 好 不好？好 吧， 来，模特送给大家。其实这首歌我们也听了很多次了。今天我们啊，就是少莹说她比较喜欢 模特，推荐模特，我们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是，一会儿少莹想跟人唱的话，随时加入，好不好？ 好。 在呼喊的是什么，在概念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那一刻，记得和你的像单纯的蝴蝶为玫瑰的甜美而飞着，像顽皮的小猫为明天的好奇而睡着，是混乱的时代，是透明的监狱也觉得，是不能继续在橱窗里做模特，还能听到什么，除了这以外我还能拒绝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在千里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在百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那一个，记得 365天，我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挑战新歌声。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34，我们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板块，也就是有故事的好同学。今天啊，我们都知道，邵莹一直在给我们介绍一些非常的有感触的、伤感一些的歌曲。 没错。 那最后一首歌还要延续这种风格吗？ 对，是也是这种风格的。 这首歌是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是蓝波的，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是想问谁？是想送给谁吗？ 也不是，因为我感觉他声音特别有磁性，你知道吗？ 啊，你是喜欢他的声音， 对， 所以选了这首歌吗？ 对对对，因为本身这首歌的话，我本身自身就是比较喜欢，因为声音还有创作都是我比较喜欢的，那个可能是说是自己的模范吧。 好，哇，那被这个少英称为模范的一首歌，就是什么？ 可能就是下一首歌的话，就是要打算从这方面入手吧。 哇， 好的， 好， 我们 先来 听 一下 这首歌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 假如此刻还有许雪的难过，也许是美丽夜色伤感了我。天长和地久，若只是个传说，何必去追问谁对谁错。曾以为得到的就是快乐，精疲力尽还要彼此折磨，爱是和山盟变成了泡沫，难道只有放弃才能解脱？为什么付出那么多，你还是让我感到悲伤难过？是我自己太过的软弱，还是上辈子欠你的太多？为什么付出那么多，找不到你想要的结果，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假如此刻还有许雪的难过，也许是美丽夜色伤感了我。天长和地久，若只是个传说，何必去追问谁对谁错。曾以为得到的就是快乐，精疲力尽还要彼此折磨，还是和山盟变成了泡沫，难道只有放弃才能解脱？为什么付出那么多，你还是让我感到悲伤难过？是我自己太过的软弱，还是上辈子欠你的太多？为什么付出那么多，却越来越感到了迷惑，找不到你想要的结果，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为什么付出那么多，竟然却越来越感到悲伤难过？是我自己太过的软弱，还是上辈子欠你的太多？为什么付出那么多，竟然却越来越感到了迷惑？找不到你想要的结果，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你有没有爱过我？ 最后一首歌呢，是我们的少莹送给我们的这个有故事的好同学这个板块的哈，叫做蓝波的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我觉得这首歌的确有点难唱， 唱的哎呀很撕心裂肺啊，让我们感觉， 对，但是呢 感觉是在呐喊，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啊、 毕竟是偶像的歌，的确是觉得可能唱起来的确没那么简单，是不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少莹的表现的确是很不错的，因为在我们的火星平台上大家的鼓励能看得清，大家 非常喜欢。是的，大家很好奇说，哎，你是不是在送给初恋女友的呀？然后这个有一个小朋友说爱笑的眼睛说哎，我也喜欢这首歌，我也会唱，哎，哇，看来是引起了这个大家的共鸣哈、啊、 是， 还有很多 真的 掌声小火星都有。 是，如果大家真的想要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舞台上来一展歌喉的话，欢迎大家发送您的样音以及简历，发送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全拼@163.com 我们的公共邮箱，我们都会收到大家的资料，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进行展示您的歌声。 没错，那么时间又到了啊，18:39，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后边呢，您将会听到的是 FM 九八二的今晚有戏，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锁定挑战新歌声。 好的，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拜拜。 Yeah.